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你看今天我特意戴上个大黑框眼镜啊，表达一个主持人内心的阴郁。这个哎，最近这个观众都希望我们要请这个有水平的这个嘉宾来啊，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给大家请来一位张立奋老师教授，哎，这是有水平的吧？这个前 FT 中文网的总编辑。现在您又回复旦大学， 没错，回到母校了。 教新闻， 教新闻，回到新闻学院。 哎呦，那这是我们的老师啊！啊， 这个不敢说。 当年我这个报考分数线本来想上复旦新闻系呢，对吧？结果就是分数还差一点点，所以是有这个向往。今天你看老师都来了，当然我也不是说饶毅老师就是没水平，我们得说，就是说这个反响太强烈了。反响太强烈，哎，正好您是研究这个新闻的老师啊，我觉得你知道饶毅这两集节目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这两天我耳朵旁灌的啊，我有些在美国的华人托人捎话跟我说要打刘妍妍，要打刘妍妍，哎，但是很多很多人骂这个饶毅教授，但是同样有很多很多人，我觉得有的时候锵锵观众的眼睛啊也是雪亮的，因为我过去有一个误会，我认为。人在喧嚣声中，在那个骂大街这个当中啊，什么真实你也听不到，会被扰乱。但是很奇怪，我们微博底下留言，你可以发现相当一个部分的观众，他们在饶毅教授的咆哮当中，他们辨识出了里边的理据，甚至认为他讲的很多是有道理的。所以这事儿您怎么看，张教授？ 其实我跟饶毅教授还有点接触，我去年还这个采访了他将近一个半小时，我就觉得这个其实饶毅先生这次对这个在美国大选的一个态度啊，很多人都很吃惊，我倒不觉得太吃惊，第一呢，我就觉得是饶毅是一个中国出去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一个科学家，并且他研究的还不是一般的科学，他研究基因，所以我觉得他看人呢、跟咱一般的人不一样，所以科学家讨论社会问题其实是最可怕，有的时候呢也觉得最有水准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鲁迅那时候到日本读医以后，他那个时候看中国人的国民性啊，我就觉得跟饶毅现在看美国的华人，我觉得有可以有一比。 好， 我就觉得他看了以后，他就觉得很多很多的东西啊，他是看到骨子里面，所以他这一次的那种深恶痛绝的这种对美国华人的批评，我是觉得 包括中国华人呢、他认为中国很多华人支持川普， 我觉得挺能理解的，就是说，他就是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人，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现回美国的话还安全，就是。 对，你觉得他对吗？ 我觉得一个科学家的话，他应该有这样的空间来表达他的看法啊。 你瞧这新闻系的老师应该有空间是吧，咱们谁都得能容得下，当然那天李菁感觉到很挫折，后来跟我说，因为你知道现在作为一个主持人，李菁你讲讲你那天的困惑。 其实我要个人来讲，我一直是就是说支持希拉里，支持民主党的，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理念，这我就觉得这不用说，当然是支持民主党的这些一些自由派嘛，就是他们对一些比如说少数群族，然后同性恋就比较宽容啊，自由的这种的态度。但是那天。我是觉得就是希拉里他本身并不是毫无瑕疵的啊，我虽然支持他，但也并不认为他很多事情是无可指摘的，比如说他的那个邮件门事件啊，他的各种各样的以前的就大家对他的公信力的一些问题，他是不是在各种事情上现在你也说不清楚嘛，他有一些解释不清楚的东西，但是那天饶毅教授就是坚定地捍卫了这个立场，搞得我都觉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。 对，是，所以啊，你知道，所以张老师您是新闻系的老师，我也就可以跟您研讨这个问题。就说这个主持人呢、我觉得他按说呢应该是跟观众，他的最高道德境界是跟观众一条心，对吧？可是我就发现呢，当我干了这一行，干了就主持三人行主持这么多年之后啊，我有一个部分呢跟很多观众已经不是一条心了，就是观察一个事情，因为我现在觉得这个很有趣啊，就是大部分的观众啊，他看一个节目是看内容的， 看一个嘉宾是看观点的， 嗯， 但是你知道我吗？我谁都喜欢，就是因为我因为做一行做的时间特长之后，我开始有了跟你们不同的一个视角和审美， 嗯， 就是我把这个事儿啊当成一种人类交际现象来研究，来欣赏，就是我有时候觉得他这个人，他个就是你明白吗？对和错有时候对我不太重要，但是呢，你比如说饶毅教授说，哎，那天这个那天早晨啊，一说，我决定不聊这个了，哇，我们这儿阵脚大乱，说怎么能不聊？说不聊就不聊，那怎么嘉宾都准备好了，说那聊啊聊可以。就啪啪发来两张照片啊，聊之前先看我这两张照片，你这是什么照片吗？就他那一架子书，照片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你看我读了这么多关于美国的书，所以我是有资格讲这件事情的。我觉得很可爱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就我觉得他可爱。 那个，其实比如说我自己参加你们节目，我都自己很少把我自己的节目看完，因为我觉得不太好意思，老是觉得自己有些观点没表达清楚，有一些没说清楚的。但是那集就是饶毅教授跟后来的那集，我还真是。全部看完了，然后我看你都奋勇出来帮着打架了，是吧？ 就是你 聪明，你还帮着问了两句。 我觉得我能反映这个当今社会失衡，因为主持人按说负责平衡，可是近些年在这个时代，我觉得 跳出来帮 越来越尴尬，甚至有人骂我拉偏架。但是你知道，我现在就发现这个主持人也很值得研究，就是啊，他需要什么平衡？两个观点之间你要平衡吧，但是有的时候。客观上存在一种有人话语强势，有人话语弱势，有人性情毕现，高喉咙大嗓门，甚至拍桌子打凳子，有人呢天生害羞，天生内向。哎，你要不要在这样之间做成一个平衡？甚至于这个平衡还包括啊，有人说话比较粗暴，可能会冒犯到观众，如果你不抑制一下呢，似乎观众又会觉得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大放厥词。但是强势也不见得一定观点就对，弱势也不见得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就觉得这几年做主持人呢，在就是观点的对立之间呢，很难找到。那最后我就老想起英国 BBC， 我们上新闻系的时候学的一个东西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说英国人是怎么苛求这个言论对等的。说两个政客，如果他们两个人一个能说一个不能说，那么不应该让这俩同台。 BBC 就是当年有个新闻守则，就说那么你应该让他们一人做五分钟的节目，做两集，这样选民能够。你看特朗普和希拉里不也是表明吗？他有的时候这个人的生理上会被什么吸引，你是挡不住的。哎，您听我说的这个是不是很有感触？ 对，我还想这个说一句，这个因为我去年去北大这个采访饶毅的时候啊，这个饶毅就跟我说，他说我跟一般的科学家就很不一样，我从来不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加班，我也从来不让我的研究生加班，我周末的话就看历史，看很多中共党史。哎，我说这有意思啊，那他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科学家。所以这次其实饶毅的一些看法的话，其实我们自己一个知识圈里面的话，他其实也真的是完全分裂了两半。有一部分人觉得说饶毅太过分了，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个主持人，我觉得文涛的《锵锵三人行》就是一个大茶馆，或者是个小茶馆，哎，就是一个酒吧，哎，你真的就是得把咱中国的这个思想界的这个最大的限度啊，我觉得这张桌上应该体现出来。所以我觉得饶毅这样的人来，我觉得应该希望中国还能多几个饶毅这样的。 哎，其实就是说，你看，我就说，好多时候啊，大家看爱看一个人的观点，我呢经常看这个人的性格，我觉得特别好玩。我这几天私下里老跟饶毅发微信，我都觉得这个人有他的性格可爱之处。是，所以我想讲的是什么？就咱们这么一个平台啊，其实真的也是反映当今世界，包括中国社会的这种对立的这种感觉，就是平衡是越来越难了。甚至包括咱们今天要聊聊这个小刚这个导演，我就发现我身上就又加上一重中国人的这个世故，你知道吗？就 就是当然我跟小刚导演也不算有什么私交啊，但是有很熟，我们也有共同的朋友，所以我现在选择的方式索性把我内心的这个挣扎就直说了就行了，就是我觉得我不好表态，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但是我是主持人，我也允许我有身份不表态，对吗？所以呢你们俩表态，就今天这个大战呢，这个冯小刚导演和这个王思聪少爷啊引起的这一番大战， 你不表态是有什么顾虑啊？ 啊， 你不表态是不是还是有顾虑、啊、 哎，给我挖坑，你给我挖坑。不是 生命有危险。 不是，就是因为小刚导演啊，我就发现呢、啊、他经常是社会的一个话题、嗯、你知道吗、嗯、你说我没有认识，哎，这就中国人他有这个，我承认我是有这个江湖的这种考虑的，就是说不是说不支持他，也不是说不支持他，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，人家文道还是读书多， 嗯， 文道就是易于解我的困惑，他说文涛，第一啊，你应该少认识这些名人，作为一个主持人，对吧，这样你避免，第二如果你认识了，那么避嫌应该是你的原则。哎，这说的多好，我本来就该避嫌，我说的不客观，我说的不客观不足以作为参照，您说是吗，张老师？ 这个呢有两派，哎，我原来在 BBC 工作的时候，这个有一派的这个老派的这个记者，哎，他是绝对和名人保持一个距离， 嗯， 哎，几乎从来没有任何的社会交往，但是也有特例，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主持人，哎，那他家里面每年的这个仲夏夜的一个 party 啊，基本上就是英国的社交名流，我们讲的叫 A-list。最该请的人100多人都在那边了，但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文道说的这个还是有道理， 嗯， 这个您关系好到最后有的问题就不敢问了，这可能就是个界限，就是。 所以你知道我刚才给你讲的，在一个人的头脑里啊，发生这么多的权衡的时候，尤其是在这个时代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就不禁想起啊，马未都曾经啊，这人有时候在我们节目里，你知道吧，他来不及反应，他憋急了，他崩憋出一句话来，可能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他憋急了，他说到现在这年头啊，你做什么都是对的，你做什么也都是错的，你能理解他的话吗？就当你一个人权衡过了一切的方面，你其实你简直觉得 你把自己禁锢在一个， 不是我的意思，就反倒啊，你爱怎么样也是可以的，或者说你爱怎么样也是会被人批评的，你也是不对的， 嗯， 就变成这样一种格局。李菁，你是应该代表新闻界的良知，对吧？良知， 你这个 对于、这个、 主持人的高明之处就在这儿。 为什么？ 你先上是吧？我先上，反正我也不认识他，是吧？ 对，你不认识。 我不认识他，我也怕呀，因为我们 你怕什么？他又不整你。 没有，我们记者那个文章不都写了吗？说那小刚导演性情中人啊，那哪一个报社写他不高兴，拿着报纸要跟编辑谈一谈，我也怕到说不好了，上我办公室再谈一谈。 所以你发现了吗？这有意思了吗？就像我刚才讲的，怕性情中人，这个啊，我就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趣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想起这个顾城当年的那个诗人，顾城啊，很多时候讲一些哲学问题，你们都没注意到，他不光是个诗人，当然他讲的靠谱不靠谱，大家可以批评啊。他就说啊，他说在中国文化里头有一个东西，叫性情中人，这个性情一出来啊，势不可当。我不知道在西方人的社会里允许不允许这样，就是但是就是比如说在中国，我们知道在一个公司开会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人性格上是性情中人，就像你看中国现在搞出来的辩论都是那种哇，他就是这个人一旦要有一个这样的，全公司的人你发现没有都不吭声了。就是像王蒙先生曾经讲过一个，就是他认识也很深刻，就是说见着怂人搂不住火啊，他说更多的时候是见着火人你搂不住怂，就是哎，一个就顾城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李逵是什么人，吃人肉的人，这样的一个人，可是水浒传里大家都喜欢李逵，水泊梁山宋江都喜欢李逵，因为李逵是性情中人。哎，你觉得这个你发现没有，你对李逵的喜爱似乎是超过对这个吴用啊，这个军师吴用这种诸葛亮很理智很理性的人，你觉得他说的有意思吗？ 我觉得这个各个文化可能都有性情中人啊，比如说英国这个，如英文里面讲这个人是个 Rose Cannon 啊，就是说这个人啊很容易放炮 哎，那么可能跟咱中国文化当中的这个说这个人就是这个性情中人，可能是有这个相似的地方。那我自己觉得在中国文化里面，这个性情中人有的时候日子不是很好过，所以这一次这个小刚导演这个给王健林总这个发一个信是吧，哎，我还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啊，有点像咱中国古人就说打擂台，哎，先我告诉他，他好像先做了个预告， 发了一个预告，对， 这个预告有点像咱这个文革期间的话，重大消息先要有预告是吧， 对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今天晚上7点或者明天早上8点有重大消息要播出是吧，咱那个小学的时候一听到这个事儿的话心里就有点惶恐，就不知道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。小刚导演有点意思，就说明天咱朝阳公园见是吧，这个先让你知道一下这是我的地盘儿，然后呢这个我明天呢要做这样一个事儿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他老炮电影里面这种北京爷们儿的这个味道。 我倒是看出您研究大众传播学的背景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些传播规律在里面？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可爱的了，就是说这个他现在大家在中国这个装的时候多嘛，所以我觉得对性情中人的话还真的是得包容啊，但又觉得小刚导演为这事儿这个当然现在都自媒体了，每个人都是媒体，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吧，所以不用也白不用是吧。 哎，李菁怎么说？ 那天也是，确实张老师说，我们都注意到了。我们因为有一个透露一下，我们有个工作圈啊，大家提前预报了，说呀，又要一个十万加要出来了。我们说什么事情啊？这说这个冯导要小钢炮嘛，人不是说小钢炮嘛，要开炮了。 嗯。 我们说这出什么事儿了？说潘金莲要写一封信，所以我们的同事圈里都在静候着。然后这个信出来之后，马上就有同事说，我怎么觉得阴阳怪气的呢？这是可能第一个反应。然后我确实我看了之后，我确实觉得有点像那个电影《老炮》里，就是他的有他的行为规范，他的这个处事的原则。但是现在这个年轻人已经觉得你有事儿说事儿，你干嘛搞这些？你在心里就说小女子奴家，然后说来说去不就为这个排片的事儿吗？你干嘛不直截了当？然后我确实觉得就是他的这个处于的时代确实是有落差了，然后包括刚才这个张老师说的去叫阵，人家出来一个小将替父应战，这一下子你就觉得就是其中真是还挺有些很多东西还挺让人感慨的。 你这个角度确实挺有意思，因为小刚导演应该比我年长，但是我赶上他那个时代一个尾巴，确实啊，就是您研究传播学，为什么请您来啊，语言方式传播方式一直在发生变化。我现在近些年受的一些个挫折我已经意识到了，我们年轻的时候讲究的是拐着弯骂人，然后就是好像两个这个说话呀，这个打情骂俏啊，夹枪带棒啊，觉得 艺术是吧， 是一种艺术，觉得是智力的一种游戏。可是我今天就越来越发现，这些做传媒啊，就是你甭绕弯子，直给就直白，因为今天的点击互联网啊是非常直接的，它的耐性忍耐性越来越低，甚至有人告诉我，你头三分钟甭说头三分钟，你头一分钟你不告诉人家你要说什么，啪嚓人就走了，人家就现在一切都变得你必须非常直白非常快，甚而至于接下来呢就是许多人呢也不耐烦去理解，或者说呢根本就失去了理解这种语言艺术的这种能力， 对， 就是就觉得我们成年人说话，有些小朋友就会，我为什么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他失去了，好比说我采访一个明星，那按照我们的这个爱聊天的是吧，我说你看你这么成功，我嫉妒死你了，这是你能听出是什么吗？结果你看他的粉丝啊就来骂我，你嫉妒我偶像，我拍死你！因为就是我会感觉到我以后说话就必须很简单的，就说、 上来就恭维是吧？ 你好啊，你 直接了当的恭维， 你直接了当，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。 对啊，你现在大家每天如果看那么多140个字的东西啊，绝对对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肯定是有影响，是吧？虽然我们这个看500页的书，小时候还能看。现在基本上花个半年才能读一本书，就人我觉得基因里面可能都有变化， 这是 基因里都有变化了。 这个当然 又该找饶毅来了。 我觉得是，我觉得可能得问问这个饶毅了。所以你说这个直白，现在有的时候要得直白的残酷，别人才能记得住，是吧？ 直白的残酷。 哎，你说这次这个特朗普，哎，其实美国是全世界最讲究政治正确的。特朗普整个选战差不多一年时间，他没讲过几句政治正确的话。哎， 但人说他讲的是大实话， 大实话。哎，甚至好多人都不敢在公开场合说特朗普说的对，但是到票箱的时候还是投给了他。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讲的东西说老实话，你看他的几次这个竞选的这个演说的时候，哎，几乎按照我们教科书的说法，几乎他整个这个演讲既没有好的开头，也没有好的中间，更没有好的结尾，哎，但是选民就认他，是不是？ 哎，这有点意思。 哎，我发现咱们这话题还是绕不过这个特朗普啊。然后你知道我那天 冯导演的事儿不敢多说，是吧？ 你知道不？那个，我再给绕回来一下。 太好了，太好了。 因为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，其实还是在讲美国大选的事情。他打了一个比方，我觉得这个比方很有意思，虽然就是不一定那么准确，就是还是大家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投特朗普的票。然后这人就说了。就打个比方，在中国有两个人竞选，一个人是王思聪，一个人是杨澜，你投谁的票？ 哎 哎，这有意思吧？ 哎， 你看王思聪就这样，就是我直截了当，我也不用 政治。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。 是吧？哎，那就有人喜欢王思聪，王思聪也不一定政治正确呀、 啊。当 我直接了。 不是，当然你也不能把杨澜的对比于这个希拉里，这杨澜跟我关系也是不错的。而且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咱还是讲点电影了，是吧？我记得一个细节，他们给我看这么多资料啊，就是说在中国电影票房这些事儿，大家都在各种论坛都聊。我就注意到西安的一个影院经理，他就说有一个就是《爸爸去哪儿》的那个综艺大电影，上影院的时候，你知道实际上最具体的是影院经理在决定排片儿，是吧？很多片子一日游，就影院经理的面子最多能给你一日游，你票房不行，第二天也不行；票房好了，第二天排片可能也上去。他呢，就是说综艺大电影，他这个影院经理本人啊，很讨厌这个电影，觉得根本不是电影，说这，而且他也不想建议观众去看这种电影。但是呢，于是呢，他就在第一天在他的影院给这个《爸爸去哪儿》这个电影排了极低的片。可是当天晚上回来的数据，他就看到之后，不得不第二天，这就是忍痛把这个综艺大电影的这个票房给弄上去。他们说这个例子就说明，这个在影院经理这一线上，你们明白排片是怎么回事了吗？ 李青可能比我了解。 这个其实我也是看了很多文章，他像王思聪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然他们有他们个人恩怨了。现在一看，什么你挖我挖你，还包括所谓的竞业协议。后来不是有人说了那个竞业那个竞写错了吗？ 到底是竞争的竞还是 竞争的竞？就是等于竞争的这种关系怎么处理？但是他们两个人好像都写那个竞。 但是我当然这内情就不知道，就是他如果违反竞业协议，是不是可以法庭见呢？ 但所以就是说，这是他们俩就是拿不到台面上的一些东西，俩人在这儿表面上都是以商业的这种逻辑来说，你一个人说你只要好了我就给你多排，那个人说我在这边都这么好了，人家都给我排40%了，所以别人说，哎，这真是一种撒娇啊，40%您还嫌低呢，这老人家哈。那这边还是一个就是说，那咱们面上都是一个商业逻辑，但私下里可能还是有一些怨怨的。你看这个冯导性情中人呢，那把自己老板也说了，说我老板都向你道歉了，大家一看又惊讶，哎呦，在我们眼里都这么大腕儿的人哈，为了这个同行互相之间挖，我还得向万达的这个老大还得去道歉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挺值得。 我看了这个王思聪的这个微信以后，我觉得挺有意思啊， 嗯， 就是说这个我觉得第一呢，就是刚才李菁说的这个替父从军，是吧？这有人要跟我老爸叫板，哎，咱儿子得出来，哎，其实有的时候，王思聪以前这个跟老爸之间也经常这个有不同看法，但既然外面有人来叫板的话，咱得顶出去。 对对对。 另外这个文本里面我觉得挺有意思，有一句话就是刚才李菁说的， 就提到敬业协议这个事儿，咱中国人一般的传统的老派的人呢，可能不会在这个场合说这个事儿。就真正的原因让你去猜，他说了，我觉得这可能是跟他在英国受的教育有关。 哦，哎，你是这么分析的？ 哎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，有一部分很中国，有一部分呢又有点西方教育的这种样子在里面，就是说你就是做了我觉得很糟糕的事儿，我得告诉你，咱不给你拍片儿，其实跟这个有关系。 哎，你看中国人是藏着聊，含沙射影的聊，他可能这种受过西化教育背景的，您的意思就是他就直 那就说了 啊。 我估计这个事儿如果真的是万达这个公关部门要审的话，肯定通不过。 对，咱们得说点面上的事儿，是吧？这私下里个人恩怨就不能捅出来，是吧？ 但是你说的是啊，你看我看这 小墙皮也成了。 陆川导演的什么朋友圈啊，包括王小帅，就是说，那我们才排多少？这个。